刚我们听到的是小琪、任贤齐和光良合唱的《浪花一朵朵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来听陈淑桦的经典老歌《一生守候》。